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三，天气转晴，气温继续回升，对花粉传播比较有利，预计花粉浓度为偏高水平，花粉过敏的听友外出应该注意采取防护措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1度，最高气温25度，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1到26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6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在11到25度，大兴丰台在10到25度，海淀在10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九眼楼在8到23度，响水湖在10到25度，上方山在11到25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有什么食物可以提高记忆力呢？常喝葡萄汁有益于延长寿命，而葡萄汁中的抗氧化物质含量高过其他任何水果和蔬菜，还可以在短期内提高记忆力。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栗子、开心果等等，坚果中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很好地保护脑细胞、神经元不被自由基损害。不过切记不要多吃哦，坚果的热量很高，每天吃上一小把，健康又不必担心发胖。大北京有很多公园，闹市的、郊野的、清幽的、秀丽的，但就在北京南郊有一处几乎所有北京人都知道但不一定去过的秘境，人少景美又免费的超大公园。它是北京最大的免费湿地公园，相当于4个颐和园那么大，它就是北京南海子郊野公园。这座位于大兴区东北部南五环南侧大兴新城与亦庄新城之间的郊野公园，风光优美，空气清新。而值得一提的是，南海子郊野公园非常适合露营，但是要在指定的露营区，就在公园西南部的森林景观区，免费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我是冰，我缓慢的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把我困在里面， 你设计的双胞胎，糟糕，我一起飞就能逃跑。可你残忍一笑，我心事就潦草。你裙下的人间太美妙，好想把你一口气全部吃掉。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详。信号空等都快要失去形状，青春一句荒唐，依然学得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熄灭心跳才能拥抱。 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Yeah.